不是励志天生，你也不会一尘不染。如果不是千锤百炼，你也没有不朽容颜。一转眼千万年，无休天地间，看日月